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八视角， 成 Tiffany。 系翻翻嚟先，系突然间下一下，咁啊讲埋落去啦。咁跟住然后就系、是，即系我仲望到嘅时候就系、是，我仲喺度谂紧，啊佢真系射，跟住我仲同我个 friend 讲话，哇佢真系，即系我仲指住，哇佢真系开。咁跟住然后咧爆啦，即系因为你知道飞出嚟就爆 啦。哇！ 哇！咁跟住我仲望住，哇！ 跟住啊好吉， 佢真系射。咁跟住然后就知啦。 有冇吉到你只眼？ 咩叫吉到噶咋？啲气讲紧。冇咁快嘅，爆嗰下冇咁即刻冇理由一爆就即刻到噶嘛，因为其实我有啲距离嘅，因为嗰阵时我唔系喺最前排嘅，咁跟住咧佢飞过嚟到佢真系一爆啦，咁啊我啊切奶啦，扑街啦，咁跟住然后咧，但系其实我因为其实我嗰阵时咧27号出去嘅时候咧，我奶过一次嘢嘅，我27号去嘅时候咧系喷胡椒喷雾。咁嗰陣時我係咩都冇嘅，但即係我已經係好遠嘅啦，我都 feel 到嗰種灼眼同埋嗰個咳啊，即刻。 但係胡椒噴霧係勁過催淚彈嘅。 如果你講嗰個灼嗰個程度嚟講，胡椒噴霧係直射係咯，直射一定係傷過你催淚彈咯。但係個問題係胡椒噴霧佢，我同佢距離遠啊嘛，但我都聞到嗰陣味，所以我28号嘅時候出去咧，我已經係醒咗嘅。我28号出去嘅時候，我已經係帶咗潛水鏡。 其實點解民眾唔拎強水？ 嚇、啊！你想什 麼啊？為什麼人不用強水？ 拎強水是什麼？神經病啊，如果那時即如果那時候人是懂還擊、啊、就不會是這樣的狀況、啊、那時候人都沒有想過還擊的，那時候人還是說全部都是用一個即叫比較防守型拿著把遮、啊、去擋、啊、跟然後說去衝，其實所謂的衝根本都不是衝，只不過是叫圍住啲差佬啊，跟住攞啲遮去篤下佢咁樣嘅就，其實根本都唔可以話係有咩攻擊性嗰啲咁嘅嘢嘅。個講真，咁跟住然後，跟住然後佢爆啦。咁但係因為我醒啊嘛，即係我已經知道即係我嗰陣時已經係驚會再好似胡椒噴霧咁瀨多次嘢。咁我已經係戴咗嗰個面罩，即係唔係面罩嗰個潛水嘅，所以我隻眼係冇事嘅。 哦， 係啊，即係我隻眼係冇事啊，即係因為我戴住咗啊嘛。咁跟住，然後啊，咁因為同埋我就係驚咧，會有再有嗰啲即係你知啦，嗰啲叫啲氣味啊，嗰啲咁嘅嘢， 即係啲殘餘物質。 咁所以我就戴咗個面膜去嘅。 我知道，我知道你講過，跟住你攞面膜嚟揞住。 哦，就係咯，即係我攞面膜嚟揞住。 面膜係 work 嘅。 OK 啦，其實又唔係話好 work 嘅，因為其實嗰啲煙即係嗰啲氣咧，你同嗰啲水咧黐埋咗一齊之後咧，反而係會令到佢塊面都係有啲乸咯。咁但係又唔係話好嚴重嘅，同埋因為我都遠啊嘛，我唔係喺正我面前爆啊嘛，佢係啲煙咁吹過嚟嘅時候，跟住話跟住嗰陣時其實個景象係，即係其實諗翻起係好地獄嘅嗰個情況，我覺得係。突然间一爆出嚟，啲烟飞起，跟住全部人一齐走啊咁样，跟住其实我嗰阵时，我觉得好佩服，仲有一啲人咧，佢系可以好唔系话好冷静嘅，佢可以仲喺度企喺旁边，喺度指导啲人，叫啲人冷静啊，唔系由呢边走啊咁样嗰啲，即系仲有啲咁嘅，即系仲有啲咁嘅人，可能嗰啲人系我唔知系咩人嚟噶，其实讲真，因为我真系唔知道，我事后我都冇办法可以揾翻呢啲咁嘅嘢，但系我好佩服嗰啲人咯，突然间咁样爆都仲可以。在人群当中要有一个指引，你知道人呢这些东西 这些情况底下还可以保持到那个 叫冷静，或者可以这么说，不过我看他的样子可能是一些很有经验的社运的人士、 哦、 所以我都不知道，然后就即是散，即是我就走了去金钟和中环的交界那里，跟着叫做好些，那时候真的很生气，即系嗰阵时真系全部人都好嬲，你系冇见过啲人咁多人同时喺度好嬲，系咁喺度讲粗口，屌佢老母啊！即系咁讲啊，真系唔系讲笑。咁然后其实嗰阵时系好激愤嘅，真系好激愤，激愤到系点讲咧？系讲激愤到系话咩？即系一定唔会走噶啦。即系、 欸、我有 吓、啊，即系佢成日真系 讲， 嗰阵时一定唔会走噶啦，攞条命同佢搏过噶啦。 嗰一下真系觉得死咗都愿意。 系啊，即系嗰阵时系真系。 只要我拉埋佢一齐死，我愿意嗰嗰种感觉咯。 嬲咧， 系啊，嗰种手嬲啦。不过而家已经好难揾得翻嗰种感觉出嚟噶啦。 系，而家谂谂起。 系啊，未有事情发生啦，或者可能有事情发生嘅时候会再有呢种感觉，但系而家我好耐都冇试过有呢种感觉啦。即系嗰阵时系真系好大啊！咁跟住然后咧，佢射咗好多催泪弹之后咧，咁跟住啲烟散咗咧，跟住啲人又再翻过去啦。咁跟住然后咧就喺度坐喺度，跟住就好快就到夜晚咯。跟住去食饭啦，食完饭翻嚟到夜晚啦。咁嗰阵时就变咗盛传话佢会开枪啦。 诶、欸，我知 系啊，咁跟住就盛传话佢会开枪啦，嗰阵时就咁跟住开枪啦，咁跟住其实嗰阵时喺度谂， 嗰时仲有传过咧会出坦克车哦， 系啊有啊，话咩喺边度影到咩军营有个嗰啲装甲车嗰啲出嚟啊嘛， 嗯， 咁跟住然后嗰阵时就喺度谂啦，就 跟啲人又分析条马路系承载唔到。承受不起那些坦克車的重量， 但是那條馬路它承受不起，它最多是鏟爛條馬路而已，沒關係，它條履帶照樣走到，正路就會照樣走到，但是這個不是緊要，它那時候說它會開槍，其實我到現在都信它那時候其實是有開過槍，即是夜晚的時候是會有，是真的有開過槍，但只不過是沒人找到，或者根本太亂，根本沒人知道是有開過槍，即是我覺得是啦，這個純粹是我自己覺得的陰謀論。那跟著即系嗰阵时夜晚啦，咁但系一路都冇事发生，但系跟住就开始话，如果到夜晚十二点之后咧，就会开枪啦。咁嗰阵时我同我啲 friend 喺度谂，就话即系就觉得，其实因为嗰阵时其实真系信会系真嘅、 嗯， 我都系信系真嘅，即系我唔觉得佢系误传嘅呢个消息，因为嗰阵时直头系有传过话已经开咗枪。 有啊，诶、欸啊，我知啦，你令我勾起少少回忆啊，嗰阵时咧，嗰日放学啦。咁佢系周已经话金钟站系唔停站啊嘛， 是啊是啊， 周围都系嗰啲催泪弹。咁嗰阵时我去咗边咧？ 嗰阵时系夜晚嚟， 唔知咩艺术学院。 系啊，你 A P， 我知嗰个系喺湾仔同埋金钟。 系啊，我去咗嗰边啦，我最专登搭嗰个船，游嗰啲叫咩啊？游轮啊，船 个渡轮， 渡轮啊，渡轮。O K， 可能好少搭嗰啲，我唔知。跟住去到嗰度，跟住咪瞓低做急救咯，啲人喺嗰个位。 但你嗰陣時夜晚嚟， 夜晚咯。跟住嗰間學校話會提供一個安全，即係嗰度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可以俾啲人入去咩啊嘛，咁、樣咯，就係咁啦。跟住之後咧，到佢傳要開槍嗰陣時咧，嗰度啲人已經叫人走咯，話唔知啊，佢可能真係會開啊，你哋都快啲走啦。 你講嗰陣時其實已經係佢已經開咗催淚彈嗰陣時。 是开晒， 因为我讲紧嗰阵时咧，其实系未去到开催泪弹，佢只不过系佢其实佢朝头早晏昼嗰阵时候开过一次，咁跟住然后佢就一路平静咗好耐嘅，佢差唔多平静到差唔多夜晚十二点嘅，咁嗰阵时佢其实十点嘅时候咧，即系六七点嘅时候已经话佢有开过一次枪噶啦， 嗯， 咁跟住话嗰阵时话开过一次枪，咁跟住后屘咧又好似话系误传，咁但系就跟住然后咧一路都有消息就系话，如果你哋再唔走嘅话，佢今晚就会理真，即系过咗十二点之后就会理真，真系会开枪。咁跟住其实我已经系等咗好耐，我同我 friend 已经坐咗成六七个钟都有，有六七个，我唔系好记得，总之坐咗好耐。咁其实我哋两个就喺度谂啦，就话。即系我哋计算过，我同佢计算过话，其实我觉得佢会开枪真系唔出奇。佢而家都咁样啦，即系佢已经做到咁嘅地步，我觉得佢会开枪唔出奇。咁我 friend 就话，如果佢真系开枪嘅话，咁不如算啦，不如走啦，无谓揾条命搏啊！即系佢系咁嘅意见啦。咁跟住然后佢话无谓揾条命搏。咁跟住然后我喺度即系， 我又谂起啲嘢。 你又等间多讲埋先，你谂起啲嘢。跟住然后我就坐咗喺度。咁我见佢一路都冇咩。咁其实因为我系唔中意夜晚黑，即系我唔系好中意成日太夜翻屋企嘅。 哦。 咁佢又话开开枪。咁啊，心谂咁啊系嘅，冇理由揾条命同佢搏噶嘛。因为其实我嗰阵时已经系企喺前缘嗰度嚟噶啦。如果开枪嘅话，应该我都死噶啦。咁跟住然后咁啊谂谂啊，咁啊算啦，咁啊。咁就走啦，咁啊唯有走啦，咁啊沿住嗰个铜锣湾，即系一路行翻个铜锣湾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就发觉咗，原来已经好多人开始咧坐咗喺铜锣湾嗰边啦，咁跟住然后开始，原来铜锣角，即系开始睇到啲消息，就系话原来连旺角都有啲人开始冲咗出马路，坐咗喺出边，咁跟住然后即系冇办法啦，咁跟住终于叫搵到架车翻屋企啦，咁跟住翻到屋企夜晚咧就知道佢真系。 開始係咁狂射嗰啲催淚彈啦，夜晚就，跟住又話咩速離浮槍開槍，之前咪有個舉個牌嘅話速離浮槍開槍， 之後佢連牌都唔舉啦。 跟住然後佢事後否認啊，話舉錯啊嘛，但我好明顯嗰張圖根本就冇舉錯，佢根本就真係想開槍。 佢話嗰個有催淚彈同埋有槍，有兩邊嘅， 係啊係啦， 咁樣係邊邊向住民眾咁樣啊嘛。 係啊，但係根本， 但係佢嗰張係單面嚟，單面旗嚟喎。 佢唔係單面旗，佢兩邊都有嘅，一邊就係開槍，另外一邊好似唔知係催淚彈定。乜嘢嘅？咁但系其实根本嗰啲人系围住佢噶嘛，佢无论佢系面向边边，总会有一边系望住啲人噶嘛。但系佢就死都话佢唔系咩，佢话佢系举措，根本冇可能举措。我好肯定佢嗰阵时应该系真系有一个指令，就系话如果再搞唔掂就真系会开枪。只不过系后屘唔知咩原因，跟住然后揿低咗呢个开枪嘅指令咯。咁亦都其实我觉得系一个转捩点嚟嘅。如果系嗰阵时真系开咗枪嘅话咧，我估应该就一发不可收拾噶啦。但系最后佢即系唔知边个揿低咗啦，可能啲人话系北京揿低咗，我唔知系咪。咁跟住然后最后唔知边个揿低咗，就令到嗰件事系反而系叫降翻温咯。 嗯哼。 咁你啱啱你话你谂到咩话？ 我谂到嘅就系、是、诶，即系喺嗰个唔知咩艺术学院系嘛？ 系啊，艺术学院。 喺嗰度。 演艺训练学院、 哦、 好似叫做。 哦，演艺好似系。跟住要咁到夜晚话要开枪咪走啦，咁走到跟住我谂住走啦，之后。我突然之間撞到一個同學，佢話開槍就走噶啦，即係原本我同佢、即係佢喺同另一個同學去咗另一邊嘅，咁、我就去咗另一邊，咁咁啱無啦啦喺個站撞到，佢開槍就要走啦，跟住我話咁唔係點啊？跟住個班主任打電話嚟，佢走啦，唔知乜乜乜咩，屋企人擔心啊，你知咁樣你屋企人擔心係好不負責任啊，乜乜乜乜咁樣嗰啲啊，跟住我過咗陣，係咯咁，係咯，突然之間佢呢句有燃點起我心中嗰把唔知咩。 咁即係你又最後有冇走？ 跟住我咪冇走咯。跟住我就係第一批去到銅鑼灣，坐咗喺馬路。 即係你又去咗銅鑼灣。 我就係第一批去到嗰批咯。 其實我覺得如果佢真係開槍嘅話咧， 我行出馬路覺得好驚，我仲要咩都帶曬嗰只。 其實我覺得如果真係開槍咧，其實係你到而家問翻我，我都係覺得你應該要走。 我都覺得是要走。 你其實冇佢開槍你，其實我覺得你夾硬 我就咁死咗，根本就冇意義。 係，即係冇意義嘅，即係你可能會變烈士咯。即係你可能叫做灑第一滴血。 我覺得咁樣係無辜咁樣死咗，但係你唔係烈士咯。 點講咧？你即係我覺得，如果你開槍你死咗，你可能係唯一嘅意義就係你激發起更加多嘅憤怒同埋更加多嘅仇恨咯。但系呢个激发起更加多嘅仇恨，或者激发更加多嘅愤怒，有冇用咧？我就唔知啦。嗱，就我就答你唔到啦。呢样嘢我真系答你唔到。但 我觉得当时如果死咗系唔值噶咯。 我觉得你任何时候死咗都系唔值噶咯，因为你 我多谢你咁重视我嘅生命。 唔系认真，你无啦咁样俾人开枪打死咗，有啲咩值啫？系就攞住个炸弹冲入去政府。 我都觉得系啊。 系啦，咁啊死一值啦。 咁啊值啊。 咁啊死一值啦。如果系咁嘅，咁所以其实我嗰阵时觉得走其实系。又唔走冇问题，但我亦都觉得走呢亦都系合理嘅。同埋嗰陣时我觉得如果佢真系嗰啲即系嗰啲铜锣湾嗰啲啊、旺角啊嗰啲呢，其实系更加点讲呢，系更加合情合理囉，我觉得成件事系。 我系咪就系原来呀？我记得呢，我当时呢臨到最尾嗰陣时咪话金钟嗰边好冇气氛嘅，乜乜乜嘅，咁我就设计咗，咁我想探测下当时系交到咩程度。虽然我一直都系金钟，跟住即系 你呢个系讲紧已经系 去到临尾， 到临尾噶咯，即系 好尾， 即系因为我哋啱啱已经讲到佢已经开完，跟住就开始就系冷处理啊，咁跟住其实大家都见到啦，就系、是、变咗嘉年华会啊。 去到好尾嘅时候，我设计咗几条题目，有一条系问人啦，你知唔知道狗策嘅产生程序，即系例如佢系咪民主选出啊，同埋佢嘅透明度咁样，即系我就懒系嘢，咁其实我想知道嗰度，即系嗰度主要金钟嗰批系乜嘢勾引咯，跟住我设计咗条问卷，跟住我去问咯，咁我都问咗好多个啊，跟住另一 点咧，得出个答案系咩先？ 得出嘅就系、是。好多人唔知咯， 正路啦，正路都系唔知啊。 咁跟住另一条就系占领金钟嘅现场有冇抗争嘅气氛咧？咁样 咁佢哋又点答咧？我反而想知， 你想知 呢个我真系想知啊！即系你问翻佢哋自己觉得有冇抗争嘅气氛？ 有人話有咯，坐喺度。不過見佢個樣都好膠嘅，即係嗰啲師奶擺張凳喺度咧，即係好斯文嗰啲咧。 佢話有抗爭嘅氣氛。 有啊，咁樣咯。系，跟住有啲人冇咯，跟住我就會，因為後來設計咗一篇問卷，我就想清楚啲，我就會問你係流動佔領者定一直係金鐘，定係喺旺角過嚟嗰啲嘅。 係啊係啊，跟住。 係啊，咁跟住，唔係好明顯就係一直係金鐘嗰啲，不過有啲係金鐘嗰啲都覺得香金鐘係冇抗爭氣氛嘅。 咁 當然流動佔領者係覺得係金鐘係絕對冇噶啦。 如果覺得有，如果咁都叫覺得有抗爭氣氛嘅，我覺得真係有那柄。 跟住仲有。你對於金鐘有黨派插旗有咩睇法呢？即係反唔反感呢？係咪騎劫呢？咁樣囉。 跟住點呀？ 跟住呀，個答案唔係反感囉。 即係大部分 都兩邊都有嘅，但係大部分都係答反感嘅，覺得佢哋唔知點樣。 即係其實都交唔晒嘅。 都交唔晒呀？ 我即係咁樣以你嘅問題嚟講，其實都唔算交得晒，係咪先？ 係呀。 不過其實我覺得佢係點講呢，即係其實即係嗰陣時，大家一股激情到最後，中間嗰啲點樣搞到咁咩？我話唔使太多講啦，啲左膠啊、插旗啊、啲咁嘅政黨插旗啊、斗插啊、斗插隊啊、大台啊嗰啲咁樣啦，咁嗰啲我都唔使太講太多。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咧，佢好多人，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到而家都係，其實好多人佢根本係冇嗰個既定嘅立場，即係佢根本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即是你去引导他去怎样呢，他们那些人呢 就可以跟着你引导， 就会跟着你引导的东西。即是其实你说好听就可以叫引导，你说难听一点你就可以叫煽动。你譬如如果你是突然间有个很勇武的气氛煽动到呢，那跟着那些人呢就会变得很接受你很勇武。 因为大家都是温水煮蛙这样。 好奇怪的，其实真的很奇怪。 你可以说人是本身就是没什么，即系冇乜谂法咧，冇乜想法咧，可能根本有好多人，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社会好大部分人， 我都冇乜想法， 都系冇乜想法。佢 都系 你譬如你， 我一直都系等人带领我。 系啊，就系、是、咁样啦。即系其实你 咩之前都讲过啦，香港其实由细个到大个，啲人都系冇乜想法，都系跟 潮流啊，人哋 冇乜主见，最好唔好有主见。 屋企人觉得点，老师话咩就乜， 系啊系啊， 即系大部分都系咁。其实你见到其实个社会都系咁样。 你自己点谂咧？咁样咯。 我自己点谂唔紧要啊，最紧要系个社会点谂咯。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噶嘛，所有 系好被动噶嘛。 系啊，其实你见到佢嗰度啲人都系咁样，佢哋好多其实系冇乜既定立场，有既定立场嘅有一班人喺度，可能系一班好长期成日长期留喺金钟啊，又或者嗰啲泛民嗰啲阿姐嗰啲支持者好多。咁但系其实好多人， 但系冇既定立场嘅人系更加多噶嘛，只要我哋将佢拉拢埋。 咁就會變咗好多啦。 咁我哋就會多。 即係佢有幾次，其實佢嗰陣時有幾次大反擊啊，叫做反擊啦，可以咁講啦。譬如好似龍和道嗰次反擊啊，乜乜乜嗰啲反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好多都係嗰啲咧經過嘅人。咁但係其實嗰啲好多經過人咧，你唔好諗住佢真係會覺得係所有嘢都應該和理非非咁樣。但係其實唔係嘅，佢哋其實你即係引導啊，講得多啊，多加以即係。再講得難聽啲嘅叫煽動啦，加以煽動之後咧，佢又唔係真係對所謂嘅咩勇武抗爭好反感，佢其實冇乜嘢嘅，講真，即係有好多都係啲咁嘅，有好多都係啲咁嘅情況。嗰陣時其實點解？ 其實嗰陣時主要反對聲音嗰啲乜唔係陳靜心嗰班咩？ 即係你講緊喺度嘈， 佢哋整咗嗰班人出嚟啫嘛。其實好多反對聲音都係嚟自於佢哋噶。 即係你講緊，你直頭講緊。 主要唔係收咗錢嘅，大部分香港人其實都冇乜反應。 係咯，如果你要講曬成個社會就係啦。如果我淨係講佔領嗰度嘅話，就係講緊勇唔勇武啊嘛。嗰陣時喺度講話應唔應該勇武抗爭，應唔應該勇武抗爭嗰啲咁嘅嘢。咁其實嗰都係嗰句啦，我覺得根本個問題係你根本嗰陣時影響力就唔夠，同埋你嗰陣時放任咗佢一開始咧，係嗰啲膠啊，嗰啲左膠啊，嗰啲咁嘅嗰啲叫做咩咧？嗰啲和理非非嗰啲人咧，即係一路領導住社運嗰啲人咧，你一放任咗佢，俾佢落咗嚟之後咧，就好難再去清除佢哋啦，同埋因為佢哋嗰個資源太有龐大啦，你又有咁大個台又咩，同埋其實其實由一開始即係呢樣嘢共產， 哇！我係好想拆咗個台，我真係好想拆咗佢。 其實好多人都好想拆咗個台，但係偏偏就是、 所以嗰日有一班人走去拆。其實根本我講埋先，我仲有一條題目。 我是最終設計嚟嘅。 跟住 我就我想知道那度啲人係咪真係咁左交，但我又唔夠膽直接咁樣問。 點問？ 我驚得罪人。 你問佢係咪左交嘅時候， 我就設計咗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對要求瓦解糾察嘅人有咩意見咧？咁樣問法，咁即係我冇既定立場俾佢答是定否啊嘛。咁佢如果即係我可以揾到同路人嘅唯一方法咯。 咁又有咩意見咧？咁你發覺大部分人係有點樣嘅意見咧？你覺得？ 點樣嘅意見啊？ 係啊， 我其實我前後問咗十三四個人到咯。 係啊，跟住咧？ 跟住啊？ 咁得出嘅結論都有結論㗎。 有咩意見啊？ 咁你覺得佢係覺得即係？ 其實兩邊都有嘅。 差唔多，兩邊正反都差唔多。 不過反。唔係我的題目是冇正反的 咩啊？咁你佢對於瓦解糾察嘅人有咩意見啊嘛？咁都有正反噶，佢、即係有 反對嘅人係少啲嘅，即係支持瓦解糾察嘅人係多啲嘅。 即係支持，反而係支持其實係多啲嘅。 係， 不過其實都已經後期啦嗰陣時。 好後期啊！ 都算係啦， 都唔算係超後。 又唔係話超後期嘅， 大概係六十零日嗰陣時咯。 六十零日同超後啦，79日六十零日都已經係叫後期啦，唔好玩啦，唔咩點樣先叫超後咧？即係一定要七十幾日先叫超後啊！嘥氣啦！咁根本其實嗰陣時點講咧？唉，我覺得要第日如果有機會，即係如果仲有呢啲嘢發生嘅話咧，應該係要有更加大嘅即係話語權，而唔應該。即係嗰個輿論係好重要，你明唔明？你手握住嗰個話語權咧，你就可以贏到最尾咯。但係如果你冇得手握住，即係好似佢咁，你俾佢做大咗咧，咁就好難，好難可以再堅持到呢啲咁嘅社會抗爭落去。 嗯。 不過有句説話，共產黨講得好啱，所有嘢都要扼殺於萌芽嘅狀態。咁啊，今日嘅悼念活動就完結。咁啊，下次再見啦，大家，好啦，拜拜， 拜拜。